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五，农历10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市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议。 明年起，本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向宪法宣誓。 第19届京港洽谈会准备就绪，今天开幕。 北京高院制定意见，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长安街、延长线明年整体景观提升，护栏、井盖将带传统文化元素。 史上最严机动车排放标准征求意见，京6标准比国5高4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市委市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邀请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同志就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参加学习。刘金国全面介绍了准则条例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深刻、系统、精彩地解读了准则条例的丰富内涵，并对抓好学习贯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郭金龙主持学习时说，新修订的准则条例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举。贯彻实施好这两项党内法规，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郭金龙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结合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切实抓好准则条例的学习宣传，切实增强党员的党章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组织意识，努力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浓厚氛围。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模范，认真汲取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的教训，坚持理想信念高线，守住纪律底线，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本月25号闭幕的市委11届八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要集中力量建设行政副中心，并对13-5期间通州要率先开展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昨天，通州区委区政府详细通报并解读了13-5期间在交通、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诸多目标和细化方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崔志成在发布会上表示，13-5时期作为优先发展内容，通州的道路交通将继续加强与中心城与河北、天津的联系，多条城市快速路将应运而生。 13-5期间将建成广渠路、观音堂路、徐引路西延，将京哈高速通州段变更为城市快速路，推动毕福路提级为城市快速路，完成通马路提级改造，实现与亦庄新城和大兴之间的快速联系，有序推进与河北、天津的道路连接，实现徐引路跨河通车。 在通州城区内部，一系列综合性交通改造项目也将陆续上马。 2016年，将沿城区启动建设通州的大外环线，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区域内南北交通衔接和过境交通分流的问题，加快建设快速公交系统和有轨电车车站，统筹解决地铁沿线、长安街、延长线和老城区的停车问题。 崔志成预计，到13-5末，在不包含中心城区疏解来人口的情况下，通州常住人口将接近160万，城市供水保障能力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13-5期间将按照外调水与本地水结合，全面完成南水北调通州水厂2期、环城供水干线1期、南水北调通州支线、城区自备井封存等工程。 在大气治理方面，通州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裴志刚介绍，通州出台了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意见，到2017年 PM2.5 浓度值要控制在每立方米65微克，比现在下降20%。 我们提出呢，到16年底，全区所有的供暖和工业生产锅炉将全部拆除和实施清洁能源改造，今年底就实现全区所有农户优质煤的替代，比原来计划提前了2年。2017年底之前，全区所有的公共交通实现清洁能源。 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崔志成向记者表示，到13-5末，通州在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文化服务等方面的建设都将迈上新的高度。 未来13-5，通州的城市功能定位一定是一座令人向往的智慧之城、活力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是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3次会议，会议决定北京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于2016年1月22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副主任梁伟分别主持昨天的全体会议。会上对北京市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草案进行一审。办法规定，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通过，市和区人大常委会任命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本市政府、法院、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市人大常委会人事室主任张越介绍说，党的18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央要求，于今年7月1号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并要求各省区市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宣誓组织办法。一般来说，人大组织的宣誓必须在代表大会或常委会全体会议上进行，以体现宪法宣誓的庄重性、严肃性和公开性。宣誓一般要在国家工作人员依法产生后30天内进行。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报道。今天第19届金港洽谈会将在香港举行。记者昨天在主会场看到，会议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据了解，除了向往届洽谈会项目主打高精尖，本届将是促进北京境外投资力度最大的一次。市投诉局副局长苏红介绍，筹备期间，市投诉局促成1000万美元以上港资注册大项目69个，并在京港两地分别发布双向投资项目315个。开幕式后，本届京港会专门设立26个推介洽谈展位，帮助各区及开发区与更多的香港投资人和企业进行一对一交流洽谈。市投诉局相关负责人说，除了向往届洽谈会引进香港投资外，2015年将是促进北京境外投资力度最大的一届。在专题活动中，境外投资的内容占比、京港双向投资的项目发布中境外投资项目的占比，以及预计京港双向投资项目签约中境外投资项目的签约占比都达到了40%左右。本届京港洽谈会将围绕京港两地城市战略定位，一方面可以大力转型发展首都功能产业，积极构建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促进香港巩固国际自由港和全球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重要地位，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市长王安顺会见了捷克共和国总理博胡斯拉夫·索伯特卡阁下一行。王安顺代表北京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总理阁下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捷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北京愿意与捷克特别是布拉格市加强官方互访，加强人文交流，大力推动与布拉格及其他有关州市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博胡斯拉夫·索伯特卡祝贺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表示愿意在旅游、冬季运动等领域与北京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市长王安顺会见了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撒先生一行。王安顺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西门子公司与北京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当前，北京大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在融入协同发展中，努力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重点领域实现率先突破。 北京愿意在交通、节能环保、高端制造等领域与西门子公司进一步加强合作。凯撒表示，愿意与北京在更大范围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愿意与北京携手，共同把北京打造成智能城市的典范。 启航十三五， 在北京这座繁忙都市，每天都有近千万人依靠地铁出行，而一项正在兴起的技术能让地铁运输更加高效安全，那就是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近日，地铁十五号线全线实现了列车自动驾驶，我国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系统也将在燕房线等六条地铁新线上使用。到2020年，北京地铁运行版图上将有五分之一的里程实现全自动无人驾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和往日一样，十五号线列车司机周新景和同事正在驾驶室里开车，但和往日不同的是，他不再需要手动操作手柄和按钮，只要开启自动驾驶系统，列车就可以自动运行，这让列车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 劳动强度明显要下降了。因为像我们白天一般会跑六趟嘛，一趟20站，就光开门就减少很多次嘛。 为了保证安全，只有关门这一项操作由列车司机手动完成，其余时间周新景的双手一直放在操作台上离手柄最近的地方，不曾离开。 一旦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如果要是拍这个的话，就是会以最快的速度停车。 十五号线乘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吕宝光介绍，自动驾驶系统的启用相当于给列车安上了一个机械大脑，它能降低人工误差率，也为未来列车缩小行车间隔提供保障， 保证了运行安全，既防加人防在共同在工作，这样呢也减少了传统人工操作的这种人为失误，提高了运营的效率。因为它在进出站起步过程当中都是在线路允许的速度最高速度在运行，运行的时间就缩短了，这样为今后的地铁的高速高密度的这种发展呢也奠定了基础。 目前北京地铁各线路使用的大多是从德国、日本进口的信号系统。在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了首个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系统。这条系统除了能实现无人驾驶，还增强了处理故障和紧急情况的功能。市场营销中心宣传经理彭月美说， 以前如果说出现火灾报警，我们要需要从车站反馈到控制中心，然后再派人来处理。但是经历过综合自动化和全自动驾驶，我们有一个更应急更智能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车辆它自动折返什么的话，其实缩短了你的等待时间，应急的一些突发事故的处理时间，对于老百姓来说应该是更快更安全。 目前无人驾驶系统已经在世界很多城市的轨道交通中得到应用，这也是北京地铁未来的发展趋势。预计到2020年，北京地铁全自动驾驶线路总里程将达到200公里。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志伟表示， 以后他也有可能会有司机，但这个时候这个司机呢，他就把他从过去很繁重工作当中就给他解放出来了，他就是可以在列车里面进行一些巡视，做一些应急的这个方面的处理。现在市政府批准我们后续的燕房线、3号线、12号线、17、新机场还有19，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建设。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为切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意见共分四个部分，总计28条。意见要求，要依法保障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依法服务和保障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依法服务和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审理好在推进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发生的各类案件，依法严惩各类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意见提出，全市法院对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案件实行专门管理，建立三级法院涉京津冀协同发展案件信息共享、问题研判、执法尺度统一的机制，确保相关案件得到依法妥善处理，并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进京津冀司法工作的协同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从北京世园会第一次企业对接会上了解到，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将规划一条长4公里的园艺产业带，引进园艺领军企业，将其打造成一条园艺休闲旅游体验精品街， 成为知名的园艺旅游目的地。园艺产业带位于世园会园区南段，沿百康路和延康路展开，长度大约4公里，面积大约有50公顷，主要规划了国际花市、园艺工坊、园艺宜家、园艺花彩院、园艺花房子等内容。北京世园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世园会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园艺企业发出邀请，在园艺产业发展带上营造生态宜居宜业的产业原址，推动实现园艺融入生活。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市市政施荣伟了解到，明年长安街东西延长线将进行景观提升，从通州区宋良路到石景山区首钢地区全长约55公里，目前整体提升改造方案已经完成，长安街沿线的人行道护栏、井盖都将更换为标准化有设计感的形式，图案造型将添加来自故宫的文化元素，例如祥云、如意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样式。除此之外，伴随着通州行政副中心的建设，相关道路和区域也将进行景观提升。进入通州的京通快速路、新华大街、京哈高速、广渠路等13条主要道路都将进行景观设计，保证景观的连续性，同时还要按照不同区域的功能进行相关的景观规划。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环保局昨天发布北京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轻型汽车、重型汽车和重型发动机等3个标准，这3项标准也被称为机动车排放的京六标准。征求意见按程序制定发布后，计划于2017年12月1号实施，北京将成为全球使用最严格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城市。研究表明，机动车排放的 PM2.5 约占本市 PM2.5 来源的 31%， 是本市第一污染源。同时，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约占全市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 57%， 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约占全市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的 38%。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通过化学反应也可形成 PM2.5 和臭氧污染。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北京市环保局网站和北京市质监局网站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公众可以在12月25号之前将书面意见以信函、传真等形式反馈。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本市将发放集居民健康卡、社会保障卡、金融 IC 卡、市民服务卡为一体的北京通卡，其中将首先开通居民健康卡功能，逐步建立居民健康医疗信息跨机构跨区域的共享机制，实现就医一卡通。今年年底将首先完成通州区、怀柔区、平谷区、延庆区4个区新农合参合人员的发卡工作，2020年覆盖所有户籍人口。 本周一到周五，气象台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周三还遭遇大风天，最低气温一度达到-8-9摄氏度，不到39却跟39天一样寒冷，市民不禁疑问，最近天气为何如此异常，这股冷空气何时能离去，是不是要遇到朋友圈流传的千年极寒？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最近几天天气异常寒冷，甚至有时阵风还达到了6-7级。专家分析，风力每增加2级，体感温度就下降6度左右。市民直呼， 这两天在外面耳朵都快爆了，难道今年这就是传说中的冷冬？我来那个北京都10年了，从来没有那么冷的。 没有印象，在北京待了这几年，好像没有觉得冬天有这么冷过。 北京市气象局气候中心副主任王继解释， 这几天那个整个冷的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西北那个西伯利亚那个高压比较强，然后导致这个西北型的冷空气呢比较强盛，太平洋、印度洋这一带那个海温比较高，这样暖湿空气呢也不断的向华北地区进行补充，就是这样冷暖空气一交水呢，这个降雪就出现了。 王继说，今年冬天并不会遇上传说中的千年极寒，预测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是个暖冬。 如果说这个冬季的气温呢比我们常年，所以常年就是近30年的平均气温呢低于0.5度呢，我们就是定义为冷冬，如果高于0.5度以上呢就是一个暖冬。从今年现在来看呢，平均的气温呢还比常年仅仅低了0.1度，也就是说前期呢整个北京气温都是偏高的，近几天随着这连续的阴雨雪冷空气的下降，导致了这个气温呢 开始明显的一个降低。其实对于正常市民生活呢，我觉得这个影响倒不大。暖冬了，因为温度高，降水少，农业方面的这个苗啊的生长可能有一点不利的影响，对市民健康问题，因为这暖冬嘛，降水少，各种病菌容易传播。 北京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翟亮说， 这股冷空气呢，预计周六开始呢，逐渐它的影响就开始逐渐的降低了，气温也会开始回升，回升的幅度比较慢一些。预计到30号，这个平均气温也就是接近常年了，0度左右。那么最低气温可能还是要在-3度左右。 最近两天，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内容，引起北京市民的高度关注。那么到2020年，咱们的北京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又会发生哪些具体变化？从今天开始，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将邀请权威专家为您详细解读建议要点，在电波中为您展示未来5年北京发展蓝图，欢迎您到时收听。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为了让植物能够安稳过冬，北京植物园的园林工人也给部分植物穿起了冬装。植物园里近500株乔木、几千平米的灌木地被植物接受了防寒处理。防寒方式主要是有防风帐、暖棚、捆绑树身、根部埋土等方式。目前防寒工作已经基本完工。 由画家唐永利创作的大型巨幅中国画《新中国诞生》昨天在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亮相，成为国博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的一部分。据国博介绍，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幅中国画作品。 大型歌舞剧《梦回长安》系列文化活动昨天在京启动，同名主题歌也举行了全球首发仪式。据了解，梦回长安系列活动除了歌舞剧演出之外，还包括丝路歌舞季、中国风音乐盛宴和穿越丝路汽车拉力赛等内容。歌舞剧预计明年年底与观众见面。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秦倩，播音员李凌、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6.6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5%。 11月27日起，北京市连续3年推出节能减排政策，消费者按规定购买节能减排商品，享受资金补贴，可到苏宁、京东等21家企业购买。详情关注市商务委网站。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 爱心进屋，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大型商场内的儿童设施缺乏有效监管，孩子安全谁来保障？供暖单位和物业公司意见不一致，居民楼内暖气不热，维修难。下面是详细报道。目前在不少大型商场都设有儿童娱乐的区域，像充气城堡、儿童蹦极等就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不少游乐项目速度快，高度也较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这类游乐设施有没有监管，如何监管，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冯先生曾经带4岁的女儿在海淀区一大型商场的儿童游乐中心玩耍，项目是充气城堡，它的下面是一个充气的蹦床，上面有个大约4米高的充气滑梯。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里边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一个孩子躺在地上不能动了，这时候呢才把他抬到这个外头来，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应急方案，也没有任何的治疗方法。 无奈之下，冯先生自己开车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确认右肘关节的骨折，当时已经是完全这个肘关节功能丧失了。 几个月来，冯先生一直带着女儿治病，4岁的孩子动了2次手术，做了康复训练，目前右肘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在这期间发现儿童游乐设施领域存在着一些隐患， 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是要进行特种设备监管的，但是呢在不少的这个商场里边有一些设备确实已经达到了这种特种设备的标准，但是呢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这种特检所的审批和检测的。 大型的儿童游乐设施是否属于特种设备，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质量监督局特种设备科。 那不算，查一下特种设备目录，一符合那个条件，第二在这个目录里头的才叫大型的设施。 虽然像充气城堡这样的大型儿童游乐设施达到了相关的标准，但是并未纳入到特种设备当中，因此并不在特种设备的监管范围。那与这些游乐场所经营相关的其他部门是否会进行监管呢？记者电话咨询了一家销售儿童设备的企业，工作人员表示， 过消防或者是说办个体营业执照，就是儿童设施，然后再就是儿童玩具这一类的词就没事的，不会有人去查。 记者了解到，对于特种设备，国家除了对生产和日常维护有严格的要求，还要求操作特种设备人员进行严格培训，设立应急预案，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安全事故。但一些儿童游乐设施虽然达到了相关标准，却没有纳入这个监管名录，一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万一发生安全事故也难以启动应急措施。冯先生希望相关的标准能够尽快完善。 这两天本市气温较低，天寒地冻，家住西城区三里河建设部大院的胡女士在家中却也暖和不起来，因为小区的供暖单位和物业公司意见不一致，她所在的14号楼的供暖系统一直没有人来维修。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市民胡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家的暖气自供暖以来一直都不热， 厨房的管子根本就不热，其他屋子的管子吧，只能是搭到你手摸的稍微有一点温乎。 据了解，负责建设部大院供暖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供暖修缮大队，而其中的14号楼的产权属于中国建筑总公司，由中建物业公司管理。为此，记者询问了供暖修缮大队一位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说：“ 找他的中建物业呀，因为我们只管供暖，别的都热，就是厨房不热，那你就得找中建让他给你放气儿维修什么的。” 那咱这边是收的是按多少钱？ 29啊，应该是30，我们没收那么多呀、 啊， 没收他那个室内的维修费啊。 根据本市现行供热销售价格表，建设部大院供暖单位应该按每建筑平米30元的标准收取供暖费用，把供暖费的30元拆分为29元加1元的楼内维修费的做法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呢？北京市供热办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这个具体的收法是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我们这边没有这种的备案。 对于楼内暖气维修一事，负责14号楼管理的中建物业公司贾经理说， 单位来维修，我们物业是不管的，我们正常是什么放气呀、啊、我们力度能尽量做的我们都会做。 您这边也没有收这1块钱是吧？ 对，因为你没有委托合同我怎么收啊，住户也不可能交给我们。 记者随后又将物业公司的说法转告给住建部供暖修缮大队的一位负责人，这名负责人表示，他们负责的供暖区域内的其他楼房暖气都很正常，14号楼的暖气设施因为达不到交接标准，所以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 产权单位还得要把这个设施改造到位了之后，你得符合现在国家的这种2级节能标准呢，才能做得了交接啊。所以也还在积极的协调。 14号楼的居民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妥善处理好之间的关系，早日让居民的家中暖和起来。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